臣尚未娶妻呀。 奏，你王府是不是你远亲府黑里无人也催呀，实在为官官老夫人只敢在地面子无官各非亲愿你娶妻之事又何难，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 吉日老夫人命小生与小姐拜一堂成亲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

Thank you.